嗨，你好，欢迎来到今天的酷我音乐调频，我是莫大人，祝大家中秋快乐。 嗨，大家好，我是主播萱草。对，今天是一个很特别的日子哈。 嗯，对，又是个中秋节啊，花好月圆的时候。 嗯， 你在干嘛呢？ 此刻莫大人是在家吗？还是要在外地呢？ 已经回来了，应该回家过中秋节啊。 嗯，对，这个时刻是我们所有华夏儿女都很熟悉的哈，一个让人很想家的日子。中秋节， 这是个团聚的时刻，是吧？ 嗯 嗯，都说这个月有阴晴圆缺嘛，而今天就是一个月圆的时候，是不是每到月圆时刻，或者像这样重要的节日的时候，你就会很想家呢？ 嗯，我想是的，反正我现在真的超想家了。 这期话题呢，我们就来聊一聊，你出门在外什么时刻最想家？ 嗯， 先说歌吧，第一首歌呢，来自曹玄彬的《好想家》，好适合这个主题。 从此独自相识，风中一粒沙，再也不是妈妈手心里的花。我想家，好想家。 来看一下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哈，对于家这个话题有什么想要说的呢？看一下这个朋友叫做曲胖子要吃肉，他说呢，在外工作万家灯火时呢，孤独的像一个野狗，同事下班都是回家了，唯有外地的驻守单身宿舍或者是出租房，吃腻了外卖还不想一个人出去吃饭，自己一个人呢还懒得做。 哇，真是简直太真实了。 对， 应该很多在外漂泊的人都有这样的心情，特别是北漂啊，就是在其他城市生活的人， 是尤其是单身狗嘛，就是一个人的时候真的很寂寞、如果谈恋爱的话就还好、两个人还能够彼此拥抱取暖， 两个人一起吃外卖总比一个人好。 嗯，对啊。 当我感到陌生，欢喜与失望，直到再回不去从前的地方，怎么样没放弃过希望。 厮守黄玉博他说呢，当自己受到委屈无处诉说时，当别人都在一家团聚过节日时，当父母生日或者生病了却无法回去陪伴时，当自己离开家时间久了还没有有所成就看不到未来时，都会想家，想在家人的身边。 嗯，是这样， 确实是这样。 想起妈妈说的话，风好大，雨好大，你要勇敢不害怕。 第二首歌来自于黄美珍的《只怕想家》。 嗯，今天的歌都好切题啊。 对啊，都是找的有关于想家的歌曲哈。 我以为如果有热情 起又成长又理想，最后这个朋友啊，他叫做爬楼的姑娘，他所说的话我真的感同身受。他说看到家乡牌照的时候、就是那个车牌号、 就是在陌生城市突然看到了自己家乡的车牌号。 对啊，就好像我看到鲁 H 就那种山东的车牌号。对， 哦，济宁的是吧？ 咦，你知道？ 对，我当然知道啊，这么多年同事还不知道吗？ 啊，我以为你说你知道鲁 H 是济宁或者是哪里的。 哦，光实测。他说呢，一个人去医院做手术，躺在手术台上的时候，虽然是一个很小很小的手术，但还是好怕呀，好想家。 嗯， 生病的时候最想家，最想妈妈，最想妈妈做的饭。 对，好想能够有家人陪着呀，握着自己的手说不要怕。 我每次生病的时候就特别想我妈煮的粥。 然后你妈会给你煮吗？在你生病的时候？ 会啊，呵呵，每次都是。 所以我能理解你说为什么到外地会想家了，想那口粥，是不是？ 对对对。 吃肉好不好？他说每天上厕所的时候都无比想念家里的马桶。 啊，就拉惯了是吧？ 对，认那个马桶了是吗？就好像狗狗认一个尿尿的地方一样。这个比喻好像有点不太很恰当。 哎，你知道吗？就是拿人比狗呗啊。不过你一说狗，我突然想起我家的狗了。就是我有的时候会忘了去遛狗嘛。然后我们家狗就像抗议一样，每次都拉在我工作桌的下面，就是我刚好坐在那个位置下面呢。然后就每次我要收拾的时候都要把那儿打扫一遍。 天哪！ 然后如果不收拾的话，我就会坐在那儿闻到那个狗尿味，特别可怜。 我现在都觉得你那边真的好臭啊，工作的地方。 没有，现在没有。 哎，我跟你讲，幸好这个味道是不会通过声音传递出来，要不然大家听木达人的节目就会有一种味道。 以后谁来发明这种东西啊，让你们也闻闻。 是的，通过声音和电台的那个波段传过来。 对对对。 现在才明白那是心疼啊，寂寞就是像从前，想逃亡，想分享，想回家。 下一首歌来自羽泉的月光。 嗯， 这也是每次听到都会想哭的一首歌吧，真的很深情。 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，为想家的人照着亮。哦，离开太久的故乡和老去的爹娘。 努力努力积木犀利。他说我家物价极低，在外面吃一顿饭的钱呢，足够我在家吃一天，我就贼想家，捶胸顿足那种。 哦，太浪费钱了， 真的。 哦，无论走到任何的地方，都别忘了故乡。是什么力量让我们坚强？ 岁月里的猫，他说呢，城市的夜幕降临，一个人回到出租屋里，不知道吃什么的时候，生病一个人请假去医院，受了欺负也不敢顶撞， 做饭不知道放多少水，做菜不知道怎么控制调料的量，不管身在何处与谁在一起，无时无刻都在想家。长大后故乡只有冬，再无春夏秋了。都是漂泊的人， 可能每年冬天才回家吗？就过年吗？是过年那天吗？ 只有过年的时候才会回家，回自己的城市，而且票还不好买，你说气人吗？ 所以要攒钱买飞机票吗？我真的觉得钱真的是一个好东西。 好迎着月色散落的光芒，把古老的歌谣轻轻唱。 出行年他说看见别人和爸妈一起逛超市旅游的时候就超想一下 啊。 都别忘了故乡，是什么力量让我们坚强。 余生可靠他说呢，初中高中一直在外地上学，从来没有过打电话回家哭诉过。上了大学呢，我和我妈的感情因为一些事变得很亲近了。之后有一次学生会里老师布置的事儿很多，我压力超大，很怕做不好，在班里下课就给我妈打电话痛哭了一场。我妈一边骂我一边安慰我，这个时候我真的觉得家是我唯一的依靠。 是真的，家是人就往后退往后退能够退到唯一的一个能保护你的一个小角落， 最后的港湾嘛，就不管你好和坏对和错，他们都是无条件支持你的人，这就是你最后的盾牌了。最后的铠甲。 月亮高高挂在了天上，让回家的路有方向。哦，离开他旧的故乡，好想回去见爹娘。离开了太久的故乡，快快回去见爹娘。 下一首歌来自于胡夏的《离家以后》，真的我就配上我们这期的想念家乡的歌曲哈，再听一下留言都让人想哭的感觉。 真的是。 曾经我想快快长大，离家去闯荡，想想天涯是什么模样，一个能任我歌唱任我笑的地方。 这个朋友银杏子他说刚出来工作那两年呢，觉得在外面真好，自由自在的，一点也不想家，偶尔回去呢，老妈把我伺候得跟大爷似的，我还嫌弃。随着年岁渐长，想家的时候呢越来越多，爸妈一次小感冒都能够担心好几天，每次回去看到他们的白发会不由得心酸，回去了不舍得离开，却也明白儿女重要长大自立，希望多一些时间可以陪伴他们吧。 真的是说出很多人的心声。 是这样的， 年纪越大就越会发现他们变得脆弱了，变得没有那么坚强了，变得身体也没有那么好了。 对，大家如果有时间有机会的话，可以仔细的数一数爸妈头上的白发有多少根哈，我相信大家数着数着都会明白那种就是那种时光啊，对啊，那种亲情啊，就我相信大家都会不由得鼻子一酸的。 还跌跌撞撞想去百里外的家， 我的天涯是什么模样。 快乐的小黑粉他说呢，在国外念书除夕夜的时候，国内朋友都在晒春节联欢晚会和团聚的照片，在各种发短信发祝福。当天我们专业五节课要上到晚上6点多，真是莫名的想家。因为国外不过春节嘛，所以那天还是工作学习日。 好惨哦，上课的时候心已经就是说身在曹营心在汉了。 嗯，哎，其实这个时候我就特别羡慕我那个在外企上班的妹妹，就是她每次都是国外的节日和国内的节日他们都要放假。 嗯，我有一个朋友是这样。 因为要照顾两边人嘛，对，我就觉得这样特别好。 我那个朋友在国内的一个贵族的私立学校小学，就是那种西方投资的吧，就是他们西方的节日要过，然后中国的节日呢也要过，就每年好多假期。 对对对对， 我每次问他，我说你在做什么，他说我在放假呀，在家待着呀， 旅游呢。 好恨， 真好。 对， 明白了就会渐渐长大，就算受了伤也能笑中带着泪，选一首歌为自己唱，我的心也会有迷惘，承认了就不必再假装，最初的梦想我会一直带着它，不怕谁会来笑我伤。 下一首歌来自好妹妹乐队的《西窗的雨》，这也是我最喜欢的一首歌啊！我记得我以前就是去外地时间很久嘛，不能回家的话，就会经常在晚上睡不着的时候听这首歌。 我当时还真的是没有夜生活哈、啊，只能一个人默默地躲在那个窗前哭想家。 偶尔。 西窗的雨轻轻地吟唱，我美丽年华今向何方。 但这个朋友他叫做倩倩思密达，他说在最困难的时候呢和最开心的时候都会想家，想和家人一起分担快乐，但是呢困难宁愿自己承受，典型的报喜不报忧。 嗯，都是这样，大家都会报喜不报忧的，只说好的。 嗯， 轻轻吟唱，我美丽年华今向何方。 郭小阳他说呢，发现我什么也不想吃，只想吃妈妈做的饭食。有的时候真是这样，就是你要老在家的话就吃腻了，但是有一段时间不吃又特别想家里的饭。 嗯，那个时候觉得妈妈是世界上最棒的大厨了。 嗯，对。 猫 Future 他说呢，绝对是生病的时候啊，超级超级想家，所以呢出门在外一定要照顾好自己，不能生病啊。 嗯，真的是， 我现在有点不太敢生病，一个是没有家人的照顾，再一个呢真的是要花钱，因为你不知道要花多少，这是个无底洞。 愿若流水无心何妨，待化作云烟某夜一缕西窗。 1412他说呢，人生中第一次上幼儿园的时候吧，感觉自己被家里抛弃了，我强大的泪腺帮助我哭了整整一天，直到我妈过来接我。 哦，你的记忆如此之早，在上幼儿园的时候就已经很想家了。 哎，我突然想起我外甥女儿了，就是她第一次上幼儿园的时候，人家都是在哭啊，就是现在幼儿园都有那种监控嘛，不过好像最近又停了、就是你可以直接看到实时的那个孩子们的状态，所有的小孩都在哭，只有我外甥女一个人在那玩，然后很开心的样子，还嘿嘿的笑，还逗别的小朋友。 那我觉得这种小朋友 就应该是在家里给他的安全感比较足吧，就是说跟他讲了妈妈会接你，他就相信一定回来接我，我就现在只要好好玩就行了、 对，有可能就是心比较大嘛， 对， 特别 这样。哎，跟你讲，心大的人真的很会很幸福的，我真的、千万不要做那种太敏感的人，真的很不幸福。 太脆弱，玻璃心了。 对，我觉得心大一点啊，糊里糊涂的，就是没心没肺的，这样也挺好的， 会活得很久。 最后一首歌来自于房东的猫和孟大宝合唱的《秋又来了》。 秋又来了，中秋又来了， 秋天也要来了。 对啊，今天也是一个很切题的节目啊，就是刚好在中秋节这天上线的我们的新节目。 秋又来了，秋又来了，就是如烟真相扰。 格列兹曼家的马黛茶，他说呢，上大学的时候，爸爸妈妈在电话里说，我们很好，不用担心我们，你在外面照顾好自己就好了，千万不要委屈了自己，有什么委屈一定跟爸妈说。听到这些话，我的眼泪瞬间忍不住了。那以后我有孩子绝不会说这样的话。 为什么呢？ 就不让他有这种煽情的时刻。 其实这种煽情的话说多了，给孩子也是一种负担，是吧？ 对啊，你知道吗，我最讨厌的就是婚礼上那种桥段，就是父亲领着自己女儿，然后把女儿送到了那个老公的手里，这种桥段我就最讨厌这种桥段。我说为什么要安排这个，对父亲来说是太折磨的一件事了。 那我很期待你的婚礼哦，莫大人，我想看一下你是怎么安排的，巧妙的避过这个，然后看你的岳父同不同意。 哎，我的婚礼一定要做的特别不一样的那种。 好的，我很期待了， 开始憧憬了。 对，你先找着媳妇儿再说吧。 就要来了，就要来了，就是如烟真相扰。 他说呢，前两天沈阳下大雨，被堵在地铁口，身边的人呢都陆续有人接，还有人送伞，而我呢在等了半个小时，雨还是没有停的时候，顶雨走回去了。 啊，这个时候应该来一个很绅士的小哥哥，跟我一起走吧，我送你。 如果真的是现实中发生这一幕，还真的不敢跟他走，谁知道他有没有别的心思。 哎，对，大部分人都是不敢的。 是 中华人儿闹，年光容易逝，坐欢心儿笑。 好了，今天分享了很多有关于大家关于家想要说的话，我觉得在中秋佳节这个日子有那么一期节目真的是很温暖人心了哈，也让我们来重温一下家的那份温暖，因为对于我们漂泊在外的人真的很需要这份温暖。 对啊，可以和爸爸妈妈一起收听这期节目啊，一起来感受一下亲情的那种爱。 是的。 我们每期节目的话题征集呢都会在新浪微博里发出来的，大家可以在那里面关注酷我音乐调频这个账户，最好特别关注啊，这样呢我们每一次发出来的时候你都能第一时间的留言了。 对，大家一定要记得哟，希望下一期的节目中能够听到你分享的故事。好，那我们这一期的节目就到这里啦，我们下周五节目再见。 最后呢，我和萱草在这儿祝大家中秋快乐，阖家团圆， 幸福美满，然后祝莫大人早生贵子。 好的好的，好，那今天就聊到这儿了，咱们下周五再见。拜拜。 好的，拜拜。 秋又来了，秋又来了，彼此鲜艳平淡好。秋又来了，秋又来了。